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什么梦？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什么规矩？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大笑逢迎，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家长都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家里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相声创作者们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创作了相声《棒打与溺爱》。在这段相声中啊，姜昆所说的舅舅舅妈认为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在教育孩子丁贵的时候啊，总是采取暴力方式。棒打之下的丁贵真的成才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姜昆、李文华带来的相声片段《棒打与溺爱》。 您说就这么说，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没法说得通， 没办法吧？ 嗯， 随着他们打孩子， 那就打吧，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瞧瞧，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打好了， 给打跑了。 打跑了， 7天7夜没回家。 怎么样？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找吧，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瞧瞧， 推着自行车，就转悠。夜里都11点半了， 半夜了，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呵， 怕孩子出事啊。 是啊，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还得喊 丁冠，丁冠， 冰棍儿啊！ 哎，你捣什么乱啊你？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儿？人家这么个心肠，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看看， 得了，那你喊吧。 冰棍，你看我也乱了吧？ 这还是冰棍吧？ 就这么喊着喊着，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干嘛呀？ 都那儿有奶油的吗？ 还是卖冰棍的吧？ 大娘，您糊涂了，谁3更半夜这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 没有冰棍， 哦，没冰棍啊！来2块雪糕吧。哎， 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嗯， 大娘说话了， 说什么了？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儿，都在那边住着呢。 他们住哪儿啊？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公馆， 我舅舅赶紧过去看看吧。 啊。 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1排2层 简易楼房， 洋灰馆子。 那怎么叫公馆呢？ 公家的馆子，公馆。 还真会起名。哎， 我舅舅赶紧把车推那儿了。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棒里找，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他住哪儿啊？ 2层3单元。 还单元呢。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叫吧。 孩子淘气，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丁棍，丁棍，你给我，你喝。 怎么了？ 你给我出来。 怎么回事你这？ 丁棍， 这是抹什么呢？ 这味儿可不对啊。 这什么味儿啊？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这孩子胡扔， 赶紧出来了。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5、6个小英雄来。 还英雄啊。哎， 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哦，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1毛钱。 呵，